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牛皋前辈，我当然不能信誓旦旦地说我能够为四宗族做什么，空口白话，别说您不信，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没有说服力。但是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留在这里参加这次聚会。我不希望玉质一族像对待仇敌一样看我。 牛皋突然笑了，只不过他的笑容比刚才那冷冽的表情更令人心寒，一股强横的压力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出来，宛如惊涛骇浪一般朝着唐三压迫而来。 给你一个机会，当初昊天宗宣布封闭的时候，是否给过我们四宗族机会？当初你父亲与武魂殿争斗的时候，是否想到过我们的利益？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？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，否则别怪老夫对你不客气了。 泰坦前辈，让我自己来处理吧。 泰坦眼中怒光一闪，就要发作，却被唐三强行按住了。唐三的目标是要建立异世唐门，让唐门在这片斗罗大陆上发扬光大。如果连眼前的事情都处理不了，他将来又如何能够驾驭一个宗门呢？面对牛皋身上释放的巨大压力，唐三不退反进，向前一步，一层淡淡白光从身上浮现，但白光却并不外放，只是内蕴于他身体周围。当牛皋释放的强大压力落在他身上时，奇异的一幕出现了。那庞大压力竟然像是被唐三的身体切割成两半，从他身体两侧划过，没有产生任何效果。那白光无疑就是他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，而眼前所出现的是杀神领域进化后的变化，杀神突击。杀神突击是领域随着唐三实力提升而进化的产物，这个技能是完全单方向施展的。唐三此时将杀神领域内蕴于自身，对那非实体的压力顿时产生出了强横的切割作用。在魂师界，实力总能说明很多问题，牛皋感受到自己释放的压力竟然就那么从中分开，也不禁大吃一惊，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就变了。 不愧是唐昊的儿子，竟然能抵挡住我的威压。你今年多大？ 快21岁了。 牛皋眼神再变，显然因为唐三的年纪而吃惊，目光转向一旁的泰坦，却发现泰坦正在看着自己，眼中还带着几分看好戏的神情。 好，你想留下也行，就在这里，在不毁坏任何物品的情况下，你要是能在我手下坚持一炷香的时间，我就让你留下参加此次聚会。另外两门那边我去解释。 此话当真？ 我老牛也是一族之长，难道还会说话不算吗？ 嘿嘿，好，很好，看来今天是不用走了，晚上仍然可以把你这家伙的酒给喝光了。 哼，老星星，你就对这个小家伙这么有信心？这两年我魂力可又进步了，虽然还比不上你，但是也有84级。他才多大？我说的可是坚持一炷香的时间。 哼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保证你不是不知道，一试吓一跳。老犀牛，别怪当哥哥的没提醒你啊，唐三在昊天宗年轻一代中无人能出其右，天赋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乃是当代昊天宗第三代领军人物，下一任昊天宗宗主的有力竞争者。 听了泰坦这话，牛皋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其他的都不重要，但泰坦那句比唐昊还要有天赋的话却令他留了神，而且在泰坦的话语中竟然还隐约有着提醒的意思，似乎是在提醒自己不要阴沟里翻船了才好。 牛皋前辈，您是泰坦前辈的好兄弟，自然也是我的长辈。 您看这样如何？我们这比试就简单一点，我们都不使用武魂魂技，但可以提聚魂力，各自轰击对手三拳，对方不能闪躲，只能硬挡。如果三拳之后，晚辈还勉强能够站在这里的话，那就请前辈让晚辈留下来参加此次聚会，如何？ 听唐三这么一说，别说是牛皋愣住了，就连泰坦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自然不是因为唐三给自己找了一个容易应付的方法，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要求对于玉之一族的族长牛皋实在太有利了。玉之一族作为单属性宗族，他们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研究防御上，防御力之强横在同等级魂师中无人能比，就算是以防御著称的象甲宗，在纯防御方面也不敢说能超过玉之一族。不使用魂技，不能闪躲，硬扛对手三下攻击，这显然是将玉之一族的防御力发挥到最大程度的笔法，等于先让牛皋立于了不败之地。而牛皋作为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，就算不使用魂技，他的纯魂力轰击也是相当可怕的。泰坦有些焦急地向唐三连使眼色，但唐三却像是没看到似的，依旧一脸优雅地注视着牛皋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牛皋瞪着唐三，半天没缓过劲儿来，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唐三会提出这样对自己有利的条件。显然，面前这个年轻人是绝不想离开这里的，那么就只能证明一个问题，这年轻人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。 哼，年轻人，你很狂啊。 不敢，在两位前辈面前，晚辈如何敢狂妄？只是不希望伤了和气而已。前辈，请出手吧。 一边说着，他将怀中的小舞收到如意百宝囊中。牛皋大步走到唐三面前，停下脚步。 你提出这方法已经让我占了很大便宜，我怎么还能先出手？小子，你先来吧。 那好，前辈小心。 一边说着，他很简单地踏前一步，一拳向牛皋胸前击去，动作非常直接。令牛皋惊讶的是，在唐三的拳头上，他竟然没有感受到一丝魂力。砰的一声轻响，唐三的拳头已经收回。牛皋明显愣了一下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攻击力。 小子，你在耍我吗？ 晚辈不敢，只是久仰前辈防御力之强，乃大陆第一，又何必献丑呢？反正晚辈的攻击力也不会对前辈有效，倒不如将全部精力都用在防御前辈的攻击上，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留下来。 那你就接我的第一拳。 牛皋可不会客气，要是三拳下来连一个20岁出头的晚辈都打不倒，那绝对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。不过对于唐三的善意，他还是要投桃报李的，所以这一拳他只是用了30%力道。千万不要小看一名魂斗罗的30%力，虽然牛皋的力量不如泰坦那么强横，但作为一名防御系魂师，他的力量也绝对不弱。再加上自身的魂力，这一拳30%力道的攻击也足以相当于普通60级左右魂师的全力一击了。唐三确实没有闪躲，也没有使用自己的武魂，面不改色地挺起胸膛接住了这一拳。砰的一声，唐三上身应声后道： 这年轻人不会是骄狂的过了，挡不住我30%功力的一拳吧？不过他也确实应该挡不住，他才多大年纪，能有40级魂力就不错了。他选的这种笔法本身就对自身非常不利。 但是牛皋脑海中的念头还没有消失，他的眼睛就再次瞪大了。唐三后仰的上身在仰过45度之后又摆了回来，紧接着他的身体以腰部为轴剧烈地晃动起来，就像是起伏不断的波浪一般摇摇晃晃的，可却就是没有摔倒，甚至没有后退半步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数次呼吸的时间，唐三的身体已经稳定下来，面不红气不喘地看向牛皋。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 手下留情？ 30%功力确实算是手下留情了，可是牛皋也没想过唐三能够抵挡得住。 他之所以没有施展过多魂力攻击，是怕一下子打死了唐三，给玉芝一族惹上大麻烦，更不希望让自己的老兄弟泰坦因此为难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承受了自己三成功力的一拳之后，在没有使用武魂的情况下，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仿若无事一般，似乎刚才自己那一拳根本就没有打在他身上似的。牛皋的这一拳当然是打中了，只是绝大部分却都被唐三巧妙地卸掉。唐三身体晃动并非完全是对方力量所致，而是他将自己的控鹤擒龙之术用在了身体上，身体每一次摆动都将对方轰击在自己胸膛上的力量卸掉一些。到了最后，他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么剧烈的攻击。四两拨千斤之术用的可算是神乎其技，只不过这个世界的人是很难明白他录的这一手绝技的。 前辈，晚辈的第二拳来了，您可要小心了，这次晚辈会用力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又是一拳击出。牛皋根本就没打算防备，他可不相信唐三的攻击能对自己起到什么作用。在他眼中，这一次唐三击出的拳头更加过分，轻飘飘地朝着自己胸口印过来。此时他满脑子都在想着自己下一拳该用多少力合适，既要能击倒唐三，又不至于给他造成太多伤害。而就在唐三的拳头距离牛皋胸口还有数寸的时候，突然一股浓郁的白光从他身上奔涌而出，那可不是武魂释放，更不是魂技，而是他的昊天锤上铭刻的天赋领域。白光瞬间从唐三全身奔涌到右手汇集，杀神领域进化技能杀神突击一刹那间就已经凝聚在他拳头之上。借着这数寸的距离，唐三拳头骤然加速，以肉眼难辨的速度轰击在了牛皋胸前。诡异的是，这一拳轰击在牛皋的胸肌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声音。过度的谦逊只会让人家小看自己，从昊天宗归来的时候，唐三就已经明白这是一个要靠实力说话的世界，谁的拳头硬，谁的底气就足。他第一拳没有用力，自然不是嘴上所说的原因，而是为了让牛皋轻视自己。而这第二拳杀神突击再加上瞬间爆发的寸劲，已经用出了全力。如果能够看到的话，就会发现唐三那被浓缩的杀神领域包裹的右手已经完全变成了玉色，控鹤擒龙中的外放之力完全爆发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